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嗯，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无问西东，作词彭青，读歌人王悦。谁的手总紧紧牵住我的手，不回头，在人群沙漠中漂泊。你别用含着泪的眼睛看我，听蝉声沉落，请抬头，今宵露重。是谁用带露的草叶医治我，愿共我顶风到泥泞中跋涉。是谁说经过的路都是必须磨难尽收获。山云作幕，攀岩观火，请由我引吭高歌。面迎啊海上风，在世界之中，在时间之中，无问西东，就奋身做个英雄。不枉那青春勇，愿心之自由，共天地俊秀。有情有梦， 谁的手总紧紧牵着我的手，不回头，在人群沙漠中漂泊。你别用含着泪的眼睛看我，听蝉声沉落，请抬头。

的快乐，对不对？ 声也都是给你。

我听见了你的决定，在飞鸟的梦里。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，一点一滴敲打我的心。我听见午夜时分的清醒，我听见了 他怀中有百转柔肠，长出时的模样，他在追逐心之所向，为人人作乖张，他昨夜醉酒千伤，梦里今生

浪潮，斩了金丝的金丝却断不了，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。有人问我究竟是哪里好，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，春风太美也比不上你的笑，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，只为你了心跳也好，是天赐的阴云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，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是你存心的纵容也好，然而这一切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。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。 当远在我看不到